成的结局。红像唇上地缺般怨道，才灰暗里漆黑中那个美梦，从镜里看不到的一份阵痛，你像红尘掠过一样沉重。心花正艳醉，啊，猛火泪碎。若染上了未尝便醉，那份热度从来未退。你是最绝色的伤口，或许。像年华盛放的气焰，红像斜阳渐远的纪念，是你与我纷飞的那副笑脸，如你与我掌心的生命伏线，也像红尘泛过一样明艳。心花正艳醉，啊，猛火泪碎。若染上了未尝便醉，那份热度从来未退。你是最绝色的伤口，或许。任性的结局，红像唇上地缺般怨道，在灰暗里漆黑中那个美梦，从镜里看不到的一份阵痛，你像红尘掠过一样沉重。